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77集，百无一用。别过龙淼淼和风传风，展昭往山上走，迎面碰上了吴一霍。 小霍叔， 昭昭啊，正好，你们明天是不是出宫去啊？ 嗯， 把我也带上吧。 好啊，不过你怎么想着跟我们一起去啊？ 哎，甭提了，我今天都打了不知道多少个喷嚏了。刚才找公孙先生看了看，他说是因为药材太多，其中某一位可能我不能闻，所以才会打喷嚏停不下来。他给我开了些药，但是据说明天整个魔宫都会药味熏天，所以啊，我觉得还得跟你们出去避一避。 哦，哈，那我们明天一早来叫你啊。 好，好，好。 吴一霍摇着扇子继续走，展昭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站住了。 小霍说：“ 嗯。” 吴一霍回头眨了眨眼，凑上了坏笑。 哟，怎么啦？有什么不懂的要问哦？你也不小了。和白玉堂该那什么了吧，什么都不懂可是要吃亏的哦，看那小子蛮风流的样子啊。嗯， 谁问你这个呀？ 啊，那问哪个？你要是想问呢，记得问我或者问你娘啊。哦，千万不要去问九娘他们，我那天听他们几个边喝下午茶边聊你们，哎呀，聊得可黄暴了。 展昭无言以对，张了半天嘴才开口：“ 没说这个，说正经的。”“ 嗨，你也知道，你小霍说向来都是不正经的。” 吴一霍立马兴趣缺缺，展昭干脆不问了，继续上山。吴一霍却跟上来了。 哎，问嘛问嘛。 展昭听他的语气和刚才龙淼淼缠着风传风挺像的，摇头。 难怪九娘一天到晚骂小霍叔一把年纪了没个正形，果真是不假。我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只是好奇为什么每年抓一个书生还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书生，抓那么多书生去有什么用呢？ 吴一霍听到这里倒是有自己独到见解。 虽然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不过嘛，书生也是能派上用场的，比如说公孙那样的。 公孙那样的书生天底下才几个啊，而且就算公孙是绍兴人，也不见得绍兴所有的书生都那么厉害吧。 所以那些失踪书生的共同点可能未必是在岳林县上。 吴一霍拍了拍展昭，先回去睡早觉了。展昭跑回了院子，就见白玉堂正坐在桌边擦着刀。展昭靠着院门好好的欣赏了一下，白玉堂坐在月光下一张石头凳子上，腰背笔挺，举止优雅又不失潇洒。展昭回味了一下自己对白玉堂的形容，都觉得有些反胃，但是天尊的确功不可没，没有当年苦练，哪来今日的那什么倾国倾城。展昭忍着笑走过去，白玉堂将擦刀的绸子放到一旁，云中刀入鞘，将桌上一卷卷宗推到展昭面前。展昭看了一眼，发现是子颖和哲颖他们带回来的关于岳灵县书生失踪的那些卷宗。 我看了一下， 那些书生性格各异，身份地位也各有不同，基本没什么共同点。 白玉堂说着，抽出了里头寻人用的画影图形。 但是你看看，放在一起看，看出什么了？ 展昭摸着下巴仔细地研究了一下，随后惊讶， 好接近的长相啊，虽然不是很像，但总感觉好似哪里一样。 白玉堂笑了笑，拿了卷宗盖住画像的鼻子和嘴，又用别的东西压住额头，就留下一双眼睛。展昭微微一愣，凑近再一看一比较，他也吃惊不小， 哎，都长了一双同样的眼睛。眼睛不大，不过形状好看，双眼深邃，还有一些略带桃花的样子。是画画的工匠问题呢，还是真的长相问题啊？ 展昭看了画像一会儿，又捧着白玉堂的脸看了一会儿， 还挺像你的眼睛呢。 有吗？我觉得像我师父更多些。 是啊，更像天尊的。天尊看着好欺负一点的感觉。 这几个书生又都写得一手好字，我有个办法，说不定我们能让那个抓人的凶手自己送上门来。 自己送上门？ 钓鱼吗？ 钓鱼要用鱼饵的，你准备用什么来钓鱼啊？ 我师父。 不远处的房间里，已经进入睡梦状态的天尊突然打了个喷嚏，他揉了揉鼻子，翻过身，搂住被子继续睡。次日清晨，一夜好觉的天尊早早醒了过来，换好了衣服，每天都准时来给天尊梳头的月牙就跑来了。这次不止月牙来了，还跟来了小四子，手里拿着个小托盘，里边一个空碗，几个药瓶，还有一支毛笔。 老爷子，您今天是不是要假扮成书生的？ 对哦。 天尊差点忘了这茬，他今天要跟白玉堂他们去城里玩的。月牙笑眯眯地开始给天尊梳头发，将头发分成一小绺一小绺的。天尊边任由月牙摆布，然后很好奇地问正拿着碗不知道调配着什么药水的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你起这么早啊？ 嗯呢。 小四子点头，拿起毛笔在碗里搅啊搅。 今天可忙了。 你在干嘛？配药啊？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搬了个小凳子到一旁，站在小板凳上，一手拿着碗，一手拿着毛笔。天尊看着站在自己跟前的小四子，有些不解。月牙给天尊分好了头发。 好了。 小四子于是拿毛笔蘸了蘸碗里无色的药水，就要往天尊脑袋上涂。 哎，干嘛？ 白白说你要染黑头发呀。 天尊微微一愣，指着自己的鼻子。 我染黑头发？ 不要动哦。 小四子按住天尊的头，天尊好奇地看着小四子碗里的水。 这个都没有颜色，要怎么变成黑色？ 等涂到头发上，干了就变成黑色的了。 那什么时候会白回来？ 这个一天之内会自己退掉，不伤头发的，都不用洗，最多坚持六个时辰左右了。 天尊还觉得挺有趣，于是就乖乖坐着让小四子给染发。等展昭和白玉堂换好了书生袍过来找天尊的时候，就看到小四子正在院子里的井边刷碗。 染好了没？ 嗯呢。 这时就见天尊房间门一开，天尊穿着一身白色的书生袍，戴着个黑色的书生帽子，大摇大摆往院子里一走，随后一甩头发。展昭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呀，各种飘逸。 天尊这一染头发，目测也就20来岁，而且莫名觉得变成了一副涉世未深的纯良脸，很好骗的样子。展昭看了良久，对白玉堂点点头， 可能真的会上钩吧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的确效果比想象中还要好，就是他师父不太好控制，不知道一会儿会搞成什么样，别捅娄子才好。小四子洗了碗之后就跑去给他爹打下手了，天尊跟着展昭和白玉堂下山去找吴一货。走进院子，病书生正喝豆腐脑呢，一抬头看到天尊晃着一头好看的黑发溜达了进来，惊得吴一货扑一口把嘴里的豆腐脑都喷出来了。天尊嫌弃地看着他，吴一货边咳嗽边看展昭和白玉堂，那意思怎么回事啊？ 闪呢，不用担心。 展昭边伸手抓起天尊一把头发，摸了摸又看了看手指， 还真是不掉色啊，还公孙给你弄这药水也真够神的。 能染成别的颜色吗？过几天弄个蓝色的试试。 丫鬟们擦了桌子，给众人准备早饭。展昭和白玉堂坐下开始研究一会儿的方案，他们准备到月灵县之后先找那几个书生谈谈，然后再根据已有的线索想法子查。天尊吃着早饭想的却是一会儿到月灵县找找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古董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